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伊拉克战争，美军花费7630亿美元，约合62000多亿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弱者，面对凶残的武器，当你面对足以摧毁人们一生的枪林弹雨，你就明白和平需要多少代价，和平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非常感谢北京青年广播做的这个世界和平日宣传的广告啊！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说 Love and Peace, Respect, 希望呢我们都心中充满爱和和平。欢迎你来到10点大陆机，老朋友向你问好，里边坐，新朋友向你打招呼，嗨，欢迎你第一次来到这里啊！来到这里呢，想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Fresh Radio FM 98.2，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制作人、主理人 ，producer。Yeah， 今天有朋友说我很干净，对不对？是因为我把胡子刮掉的原因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两晚没有吃晚饭的缘故，脸稍微瘦了一点点，本来是一个国字脸，下面像一个小小的瓜子脸，它其实并没有的。我觉得容颜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舒适开心快乐。来看我，来听我的节目直播有很多方式，你可以随意的下载 APP 呢，有很多收听的软件啊，你都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十点大陆机。如果你有话匣子，欢迎你用 FM98.2 这个调频来听。要看我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你可以下载花椒啊，然后呢搜索十点大陆机之后点关注就可以看到我每周一到周五。第二种方式你可以下微信，一般都有微信的朋友啊，那么多人用微信，然后你呢关注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到我们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我。其实我在我们的外边的边边，我们的导播朋友推这个直播的时候，我第一个就看到了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是第一个登录的朋友，谢谢你。也看到了稻草人，看到了子雨，看到了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汇聚在这里。泪水的苦涩跟着感觉走，一程大叔大叔，斯人寂寞也斯人。 梦中人，你拽什么拽啊？金城虎子，今夜你会来吗？其实都是我的朋友听友，应该不止一次来到我的节目的朋友。有些人就会问我哈、就叫有些文啊，有些人会问我说，准则你每天晚上在这里累不累？你会觉得烦吗？我挺累的，但是我一点也不烦躁，我觉得很开心，我很享受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能认识很多新朋友，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面孔。我记得有一次在我直播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连麦连线，我也不知道花椒有这个功能，当时吓我一跳，我以为出现了什么状况，他跟我连麦，我拒绝他了。我也想告诉各位，因为是直播节目，我也不太清楚连麦之后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请大家都理解啊。然后我很享受这一个小时，我跟大家聊天，听音乐，分享我的人生经验，都是难得的交流。我把这个交流当成我们互相进步的一个学堂，一个小空间，小私密的空间。我也希望你们把这里当一个小私密的空间，来看看我，来一起聊天。当然你可以给我的直播间点赞，那更开心的是你可以给我送礼物，那是非常开心一件事情，谁对礼物会拒绝呢？对吗？今天晚上我们聊什么呢？我们就聊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你心甘情愿的吗？哎，这个事情很大，你可以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你的工作，你心甘情愿为这份工作打拼付出吗？朝九甚至是晚九晚十这样的付出，你现在经营的爱情，你面对的伴侣，你们之间的关系，那种处理的方式，相处的方式，是你心甘情愿去做的吗？你有没有自私的时候，想要从对方那边获得一点点的感觉，一点点的回报啊？虽然你付出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过的生活，是不是你心甘情愿做的？如果你是心甘情愿的，来说说你最近的生活。其实大家在想，哎呀，晚上累一天了，我就想听你说话，看着你，听你放歌。Anyway。那也可以，那你要让我看到你在听我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再怎么做自己，我也要根据大数据说话。所以当我的监制，我的 leader 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准则要用数据说话。 Anyway OK， 我也希望大家多多来点赞，多多跟我聊天。说了这么多心甘情愿的话之后，我也准备了好听的音乐给你，每天晚上都会有好听的音乐。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有请走到哪里就会下雨的人，这很奇怪，他是真的跟气象局有没有一个合作？不知道萧敬腾是不是跟气象局有合作，走到哪里都会下雨。也许他属龙吧， maybe 那龙行天下就会带来雨，风调雨顺吧。第一首歌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呢叫做你过得好吗？你现在做的事情心甘情愿吗？你快乐吗？你幸福吗？有一点点感伤在这个夜晚。 我梦里出现了一个你，很陌生却熟悉，还有家当没有你， 感觉我不再害怕，却发现我有些冰冷，每次听的心跳声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绝不会后悔一个所谓见过的你，也让我无止无尽为你，一件不可能的事实，现在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我们终于在一起，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带来的你。24岁， 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说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一个词呢，其实我最近的感悟是看了一条朋友的朋友圈的分享，其实她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生，36、7岁的样子，她每天都会，她真的是一个美厨娘的角色，她每天都会做饭，因为也许是全职的原因吧，全职妈妈有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额外的一个工作，但是她会全职照顾孩子，她真的对食物是全情的投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生活节奏很快，每天很累。即使是全职妈妈，有可能也不会每顿都给孩子给家里做饭，点个外卖呀，出去吃饭很正常。她真的每顿都做饭，做得相当漂亮，每一道菜不管是西餐中式的都会让你流口水的样子。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在享受，心甘情愿在为家人付出，做那一顿晚上啊中午的菜，每次拍照片的时候分享的时候都是九宫格，觉得真的好看，而且、还很漂亮。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幸福的人吧，老公孩子家庭事业很丰收的一个人，我真特别羡慕她，因为我也爱做饭，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那就一切随缘好了。刚刚有位朋友是十点答录机的朋友，超人不会飞哦，你好，不错，周杰伦是不是？他刚刚说那首歌谁唱？那首歌是萧敬腾带来的《你》。他问我是不是杨宗纬？不是，杨宗纬接下来会有他的声音。其实通过选秀进入歌唱界的杨宗纬和还有刚刚的萧敬腾或者林宥嘉也好，他们都是还蛮不错的声色音色，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其实哪个行业每个人都有特点很重要，如果你只是一厢情愿或者心甘情愿也好，上升到一个高度去做一件事情，也许也就是一个匠人啊，做到匠人已经不易了。比如说你20年只做寿司也是匠人，20年只做一碗面也是匠人，但是如果上升到艺术的行当、娱乐的行当，就不单单是一厢情愿，必须有自己的特点，鲜明的 ID。 谢谢如月朦胧关注了我，看你在中国哪个地方。 哦，你在未知星球，你也没有告诉啊。你现在关注了四个人，粉丝有21位哦，送礼323 OK， 谢谢你啊，谢谢你哦。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送给我觉得他的音色，这首歌唱的还是非常好听的啊。这张整张专辑，李宗盛先生真的是操刀，然后为他付出了很多。其实，在他唱歌的过程当中，咬字啊，我觉得李宗盛先生一定在棚外边作为 producer 监制啊，会告诉他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认识。那有请杨宗纬了，一个会唱歌的男生，谢谢你来十点答录机，越来越多的朋友进。作为 producer 监制啊，会告诉他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认识。那有请杨宗纬了，一个会唱歌的男生，谢谢你来十点答录机，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场之后呢，希望你跟我打个招呼，即使你不想跟我互动，因为一天很累，对不对，也不想再输入了，那你就跟我打一个笑脸，给我一个比比我的心心，让我知道你在听我看我的十点答录机。我是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这个歌曲我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词的部分，当然念白也很到位了，超出杨宗纬的想象的歌曲《怀珠》。怀珠，你会怎么理解这两个字呢？怀珠，怀里的珠吗？还是其他的意思？有请杨宗纬。 已经伤心两方，试过家，黑夜年岁还加班两月光，我就服下强颤之惆怅，站到在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虚心欢是绝地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便已住了心痛难当，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想知究竟难忘，穷了眼眶是不死心还是怎样，他的爱让人飞，他的爱让人无畏，跟冷眼对如今的罪，不肯认谁在出轨，碰上了谁不会，不是吗，偷来的才是宝贝，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却我宁偷看输了过爱恨累累，我的心在悔，因为你真怀出的悲，一心上虽无两方，该来的不必慌，先止住专情，再结了念念不忘，再试试用两年模糊了初恋模样，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痛痒，说得好情话坚持蜜糖，何不找渴望可多冷穿肠，情如温火未出热泪滚烫，爱走远了谁还在原地是谁游荡，剪刀石头贼，剪刀石头贼，命运你好心让我赢一回，我会绝对，我会纯粹， 机会，却万念头干，细数过往爱和累累，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 杨宗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怀珠》。时间来到22:21，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 玄彬，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全。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啊！赵全先生刚刚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他的演唱会，我去现场看他的演出。我在惊叹他在表达一些高音的时候自如的方式，简直让我觉得瞠目结舌。以他的年纪，他的演唱技巧真的是炉火纯青了。我记得真的是我很多很多合唱的曲目，比如说像也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哦对，爱要怎么说出口，还有就是勇敢一点。当听到勇敢一点的旋律响起的时候，真的是我这个37岁的汉子男子汉真的是泪流满面的，会想起很多人生的感觉。我在总结演唱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演唱会就是在一个非常熟悉密闭的空间当中，或者开放的空间当中，看一个演唱者曾经唱出你一段生命当中眼前的这个人和天边的那个人的交集的瞬间。我特别喜欢我自己这段告白，你们自己琢磨好了。刚刚谢谢一个朋友关注我，有好多朋友关注了我，我也不能一一说你们的名字，一下就过去了。谢谢一直都在 Sky 啊，偶尔小西鳄不再见好等等的朋友。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萧敬啊，叫做怀珠啊，做小差了，因为在想赵传先生的那首歌，杨宗纬的怀珠。那么其实我今天准备了只有一首女生的歌，其他都是男生的歌。为什么准备她呢？因为我听我家人说她又出现在一个唱歌的舞台上，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有特点的女歌手。我没有看她现场的演出，我只是看到了图片，岁月在她的脸上还是有一些些功夫进去的。许美静是个久违的好声音，在我的曲库当中有很多许美静的好歌曲，曾经陪伴我那么多孤独的夜晚。我想很多80后70后甚至90后的朋友对许美静也不会陌生。我不止在节目当中一次的表扬过许美静的唱腔以及那种独特的音色，还有就是在那个年代她拍海报的时候，那张穿着浑身紫色的长裙的衣服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觉得特别漂亮，好看美丽，又有特点。她一定会红，是他红了，但是他个人的生活情感经历却不是那么的顺遂。就像那句话，老天给你开了一扇窗，也许那扇门会给你偶尔关上啊。但不管怎样，有很多喜欢他的朋友，我觉得就很开心。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第三首歌要推荐的是许美静为一部电影创造演唱的主题曲《倾城》。我觉得有时候粤语的表达跟普通话版本的歌曲或者是不太一样的，他从他的咬字、归韵、演唱、旋律感都充满了粤语版本歌曲该拥有的样子。我们来有请许美静这首《倾城》。倾城，倾国倾城，会想到一个女生在阁楼上盯着马路上的人群，等待她的如意郎君出现，头发弯弯的，长长的睫毛，或者出水芙蓉的样子。有请许美静，倾城。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在想是不是一直要盯着镜头，其实随意了，大家可以随便的保持一个舒服的感觉，我也不要做得很直这种。大家好，我是周准，显得很刻板，我不喜欢这种刻板。谢谢武汉511关注了我，谢谢 Coco 关注了我，谢谢你们。说到心甘情愿，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琴的时候，学电子琴学钢琴的时候，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妈妈逼我学，我不爱学，我身边有些坚持下来的朋友还真的都当了钢琴老师。我学唱歌还有点比弹琴要心甘情愿，就是当一件事情一个技能你要获得它的时候，一般如果你是主动型的去获得的话，你一定乐趣比被动性要强很多。就比如说学唱歌学音乐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听到了小提琴的音色和听钢琴这两种音色，你对小提琴更感兴趣一点的话，就学小提琴啊。然后呢，你的父母会给你一些好的指导，会找老师教你，然后打开小提琴的大门。当你进去时候学会了，当你可以在用小提琴证明自己的时候，真的是音乐是用来表达的，并不是来炫耀的。你可以去表达一种情绪的时候，小时候去演奏的时候，或者用小提琴获得了鼓励和奖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心甘情愿的去获得和享受了。谢谢祥云关注了我，谢谢盛夏，谢谢你们，你们都在哪里？看祥云在哪里？祥云也在未知的星球，大家都在未知星球。希望各位那个关注我的时候，让我看到你在哪个中国哪个城市。音乐的部分呢有很多啊，音乐的行当有很多。现在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但是很多的场合这些演出的机会很少。但是我发现那些真的是心甘情愿学习、痴迷在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里的人，他们下的功夫，真的，我只是我的感觉，要比那些流行唱法的朋友要用功的多。只要他们要练声，要唱大段的歌曲，心甘情愿总是来的比较直接的一件感觉。任何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心甘情愿做的事，你不会觉得累，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义无反顾的去为一个理想去心甘情愿的付出，整个世界的人都会为你让路的，真的。慢慢去享受心甘情愿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我37岁，我在12年之前，真的，我在12年之前在公主坟啊那块立交桥底下，我还大声唱这个歌。记得那年跟我在一起的女生还说，你的假声不错，要利用你的好听的假声。12年之前我25岁，我都记得那个日子，那个岁月永远在我心里印着。如果你那边天气不错，看看你的天空有没有月亮，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你的心，曾经的我们那简单滚烫的心。你也曾问过我，我回答了你。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 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 歌啊，往事那个力道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强大和庞大的袭击我的灵魂和身心，也许我成熟了吧，向成熟的自己鞠个躬，加油，成熟的你和成熟的你们。 已经把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节目当中会有点歌的环节，怎么点歌呢？大家会问我，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关注我自己的，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录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是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你可以告诉我你想点歌的内容，点什么歌，送给谁，为什么，也可以简单也可以复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一位网友点播，他的名字叫小晴，他说要点播老狼先生的《虎口脱险》。我对这首歌曲是非常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我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录音主管，我的手下，我的 team 里有四个人，然后我要参加这个上市公司的歌唱比赛，选歌的时候我选过这首《虎口脱险》，我觉得很好听，特别是歌词的部分像极了我那段的生活。好多同事说，哎，这歌太 没有难度啊，你换首别的呗。我就觉得说这种话的人是要特别生气，没有歌是没有难度的，只是有简单和复杂之分，都有难度。这首歌唱好了相当不容易的，而且每一个演唱同一首歌的人，他们的心情或许就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唱《虎口脱险》都有他对歌词和旋律的理解，这也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啊、哦！来听听这首原唱老狼先生《虎口脱险》。就这个歌曲的 MTV 还挺有意思的啊、哦！就当飞驰而过的地铁在你身边划过的时候，那些诺言，那些不曾改变的誓言，真的就会涌在你心里，心甘情愿地接受吗？可以接受清贫，接受不富足，接受离别，虎口脱险。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好像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 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刚刚我的朋友圈里，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一大姐姐姐，她在听我的直播，开着车呢，看到她那个调频是 FM982， 耶，这个城市不孤单，我在直播间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觉得自己存在感很多。他说的话真的让我蛮感动，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不大，去哪都差不多，关键是你在乎的人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就忽然想起很多很多经典的旋律，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这个城市变安静，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沉浸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听听音乐，让自己心变得安静。谢谢关注我的 ESTHER11， 谢谢你，你是北京的朋友对不对？我看到你的头像，年轻的女孩，谢谢你在哪里看我的直播呢？谢谢暖暖的 Jessie 关注了我，也是北京的朋友，谢谢你 Jessie。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各位。其实齐秦先生说，如果真的是在 KTV 唱他这个组合的歌曲，朋友谢谢你 Jessie。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各位。其实齐秦先生说，如果真的是在 KTV 唱他这个组合的歌曲呢，一个人的话基本这个嗓子唱两首就废掉了，而且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台湾的优质的组合的声音。那今天晚上我也带来他的歌曲，有请动力火车。不要怪我，有时候不要怪我口误，不要怪我疲惫，不要怪我加班很晚回家，不要怪我有时候的关心不是及时的送给你，但是我心甘情愿的为我们的世界去付出，去努力奋斗，学会拒绝和接受。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太阳，淋雨的时候我会撑起一把伞。动力火车，不要怪我。 你摇摇头推翻我的爱，就算了吧，或许会快乐些，我不愿相信宿命就此注定。狠心的话像是一把剪刀，刺痛了易碎的玻璃心，是不是哭红眼睛才算离情。一颗心摇摇欲坠，醉过方知酒脸，什么是两败俱伤，浑身欲裂。 此注定。狠心的话像是一把尖刀，刺痛了易碎的玻璃心。是不是哭红眼睛才算离情？耶、 一颗心摇摇欲坠，醉过方知酒脸。什么是两败俱伤魂？ 去台湾的时候特别去忠孝东路走了几遍，确实不好走，很长，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还刚看到了一家店铺叫做伤心麻辣烫。确实忠孝东路是一个可以发生爱情故事的地方，走了很多家店铺也找不到那双鞋是有可能的。谢谢动力火车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在夜晚送给你，不要怪我。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最后一首歌曲啦，也是我今天准备的唯一一首英文的歌曲。我觉得这是来自于英国伦敦这个城市的乐队组合，真的是全世界的骄傲，英伦的骄傲。每当 Coldplay 在一些 Grammy 的颁奖典礼或者一些全世界一起聚会的音乐节出现的时候，他的音乐就是世界的，让我们充满了对音乐的坚持和迷幻的理解。当然我也希望今天晚上这个小小的话题可以打开我们一些小小的心门，就像我的那位朋友说的，其实去哪里都差不多，关键是你在乎的人他也在乎你。我不太清楚他经历了什么，最近的心情如何，但是彼此在乎，心意沟通无边界，是多么让人羡慕和向往的事情。我都希望大家沉醉在爱河当中，享受你的工作，把你该做那份工作做好。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快乐都是从一些微小的事情里获得的，对吧？也不要忘记我们节目很多的口号， Love is love， 还有生而不同，夜里的声音会发光。也谢谢你收听接下来的伍周通先生的夜歌，记得我呀，我是周准。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The Scientist， 明晚再见了。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拜拜。 ask me your questions. Oh, let's go back to the start. Running in circles, coming in tails, heads on the sides apart. Nobody said it was easy.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 Nobody said it was easy. No one ever said it would be this hard. Oh, take me back to the start.